自己出了什么毛病，而是肝受人了迫害，是吧？你酒精肝那是酒精中毒，你那个病毒肝那是病毒伤害，是不是？脂肪肝是被脂肪包扰，这就是肝脏受了实邪了。怎么办呢？实则泻之。你看传统中医，你对肝的实邪，他用活血化瘀的方法啊，什么丹参呢，青皮呀，后来这个在台湾，在这个日本，他们发现姜黄，姜黄的疏肝利胆的作用，是吧？肝脏有实邪，我们通过疏泄肝胆，把这病邪给它赶走，这叫邪，实则泻之，是吧？所以有人就问我了，徐老师，我经常爱发脾气，什么事沾火就着，发完火我也后悔，怎么办？我告诉你，你肝脏有实火，怎么办？我们青皮啊、丹参、姜黄，用这类药疗或者食疗，是不是？或者我们是不是学点方法？我教过大家撒气筒，什么叫撒气筒？肝胆经的点穴按摩法，行间太冲二穴，是不是？包括我们给大家讲过磁，地球是个大磁场，是不是？所以指南针能指南北，宇宙也是个大磁场，这叫万有引力，是吧？而这磁本身它属于良性的，是不是？磁可以化瘀，传统的磁石的方法，是不是可以来把这个实火给它缓一缓，是吧？这是关于这个肝脏它的虚实和人的情志的关系，记住了啊。我们经常容易恐惧害怕，你那是肝血亏，要补肝血，反过头来呢，这人呢经常生气，是吧？动不动就发怒，那是肝受实邪了，肝内有实火了，应该用通利肝胆清泻的方法，这就辨明了虚实了。好了这是肝脏。接着往下来说啊，《黄帝内经》原文：“脾藏营，营舍益。脾气虚，则四肢不用，五脏不安，实则腑脏精收不利。”咱们先说这头半段啊，脾藏营。我一说营，我给大家讲过营养学，是不是啊？《说文解字》上说，合理吸收为营，是吧？有效吸收为营，合理利用为养。这是中国传统的文化营养的概念。那么脾藏营什么意思？就是营血，是吧？那营血给它落到咱们现实上看到的物质，那就是肉呗。说你看这人长得多好，细皮嫩肉的，这说明这人脾好。说你看这人不行，黄皮拉瘦的，是不是啊？你看中医把黄症，说的就是现代医学的贫血症，是吧？你营血不足，那你就是黄症贫血，是不是？反过来呢，营的太多了，营的太多了，营养过剩了，糖尿病、脂肪肝了，是不是？营之过了火，它就成了痰湿了。那么人的脾脏主营，藏着这个人的这个肉，营舍益，人的这个益，它就藏在肉当中。那脾虚，当你脾气虚的时候，人在情志上有什么表现呢？四肢不用，五脏不安。你脾虚不虚，就看这人腿脚啊懒不懒。我不愿意动。这人特别的懒散散漫，不用说，这人脾虚。这叫白天不愿意动。